每周一部迷你剧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池燕》，由鳗鱼图书授权，查查好萌原著，领衔演播云天河、沈燕如等，欢迎订阅。第41集。池瑶无言，他不喜欢把情情爱爱挂在嘴边，刚才的脱口而出是意外，如果此时江燕让他再说一遍，他肯定做不到。还好江燕没有提出这个野蛮的要求，他只是把勒红池瑶脖梗的衣服给脱了。你说你爱我，那就证明给我看。如何证明不言而喻，池瑶却不喜欢江燕这反复无常的态度。什么话也没说，他用行动表达自己不愿配合，就这么去了衣帽间。衣帽间比厨房空间还要小，靠近卧室，窄窄一长条，过道只有一扇门的距离，两边是嵌入式衣柜，左边中间还放了面全身镜。池瑶推开柜门，拿新的 T 恤，刚要穿上，余光从镜子里看到跟上来的江燕，她捏着柔软的衣料不动了。 江燕， 你说。 我也是有脾气的。 她没办法时刻照顾江燕的情绪，江燕这样患得患失，除了为他们俩这段关系徒增烦恼，她想不到任何益处。江燕亲密地用胸膛贴上池瑶后背，圈住她。我知道，你可以冲我发脾气，随便发。池瑶偏头，露出修长的脖梗，油吻落在上面。她合上眼皮。 我又不是你。 江燕话虽不多，但表达出来的情绪可不比所谓的话痨少。 我懂了，姐姐要面子。 因为觉得随便吃醋太丢人太幼稚，所以池瑶大度要自己漠视。但江燕不一样，她重视池瑶所有的回应，明知不能将池瑶私有，却还是会让占有欲冲昏头脑，冲动的不像自己。嫉妒让他醋意滔天，像火一样燃烧他的理智，而池瑶偏偏心如止水，总对他的小打小闹不以为意。可他并不需要这份包容，他只祈求池瑶尽可能地做出反应，哪怕一点点都好。像被戳中心思，池瑶脸一红。 在你这里，我不怕丢人，我面对任何人任何事都能淡定，除了你，池瑶。 他话音愈发的低，低到无声，却是重复， 除了你。 江燕盯着他，眼神几乎穿过他的灵魂。每天晚上池瑶就躺在身边，但他克制，但他隐忍，只敢在池瑶熟睡后偷偷抱她，醒来又佯装冷漠，继续同她怄气。实际上呢，江燕膨胀的都快要炸开了。江燕咬着池瑶的耳垂才说， 姐姐，以后别再提分手两个字了，开玩笑也不行。 洗完澡，池瑶去冰箱拿了两瓶酒，酒是年前姚明明给他送的，一直没开。池瑶酒量一般，偶尔出去消遣，喝点果酒都上脸。这酒精浓度不高，对他来说正好。 不困。 池瑶摇头，屈腿坐在地毯上，手肘撑着床，将酒开了。 想和你聊聊。 江燕意识到他可能要秋后算账，他借着壁灯看池瑶。光下他的肌肤细腻如脂，睫毛在眼下投出一道粗而长的线。池瑶习惯了他时不时的凝视，不以为然。他往杯子里放冰块，倒进透明的酒水，然后递给江燕。 杯子相撞，发出清脆的响。石瑶一饮而尽，酒味比他想的要浓，入喉一股温热的辛辣，烧得慌。他皱紧五官， 好像有点上头。 江燕倒没什么感觉，他倚着床头，身子歪斜，姿态懒散。他屈起食指刮他的脸，想和我聊什么？池瑶拖着下巴， 聊你以后的打算。 赚钱养你。 这么直接。 情话谁都喜欢听，池瑶也不例外，但他还是要说。 我相信你能说到做到，但前提是我们得走到那一步。 他捂住江燕欲张开的嘴。 我这么说不是在挫你锐气，我只是觉得咱们得就事论事。如果这段时间发生过的无谓冷战和争吵再多来几次，我想我应该不会再有现在的闲心坐下和你好好谈谈了。 感情需要磨合是没错，但如果永远在磨合，他想他们不合适。池瑶没把后面这句说出来，他只是放下手等江燕回应。 你这是在给我下最后通牒？ 可以这么理解。 池瑶笑，脸上却有浮现怅然。 其实你上次说的那个问题，我有仔细想过，不就是安全感吗？你想要的话，多少我都给你。可是江燕，处理那个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我，而在于你。你能明白吗？是你对自己没把握，不是我给的不够多。说真的，我很奇怪，你为什么会质疑自己的魅力？更应该操心的人难道不该是我吗？ 江燕年轻帅气，鲜嫩多汁，像有小女生追到家楼下要号码这种事儿，与其说她没当回事，倒不如说她从未想过捆绑江燕的生活。她相信江燕，无论她做什么选择，就算他们最后会分开，她也都相信江燕。 什么叫魅力啊？ 江燕略显苦涩地笑。 抛开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外因，现在的我功不成名不就，没有代表作，也没有拿得出手的项目，目前所拥有的都是家里给的。我一想到自己什么都给不了你，我就很难受。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外面有多少人想得到你抛开的外因，你知不知道？长得好也是实力的一种，你少得了便宜还卖乖。 但这话显然没有安慰到江燕，她仍然颓丧着脑袋。池瑶想了想又说， 你是因为陈楚然，他的出现给你压力了？ 他皱了下鼻子， 我和他已经结束了，不管现在还是以后，我和他所有的交集也只是基于熟悉的陌生人立场，仅此而已。 不只是他，上次去你家里，阿姨对我那么满意，也从没考虑过作为异性的我其实也可以和被催婚的你发展的可能性。如果我和你差不多大，我想当时的情况肯定不会这样。 谁说我妈对你那么满意了？这种情况挺自信，怎么绕个弯就把你弄晕了？她没往那方面想，只不过是因为我没说。就像我最开始也不认为我会和你在一起。 那现在呢？你后悔吗？ 我从不后悔。 从小到大，池瑶做过很多抉择，或大或小，一旦开始，就算咬碎了牙也会坚持下去，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。 你真这么想？ 嗯。 江燕思忖片刻又问， 在你眼里的我是什么样的？ 池瑶仰起头又喝了半杯。 你在学校很受欢迎吧？长得好，家境好，会打篮球，学习不错，这些也都是我眼里的你。哦不， 应该是一部分的你，所以你不能否认这个。我提个假设吧，如果和你交往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学校的某一个女生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患得患失吗？ 江燕无言，但他们都知道答案是不会。边说边喝，几杯下肚，迟瑶的脸已经开始红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